你知道什么就出来吗？蚯蚓就出来了。那些小鸭子刚开始都好好的跟着妈妈走走走走走，蚯蚓一出来，它就会跑到边上去了，就不太跟了。你仔细看哦，蚯蚓出来，鸭子就去吃蚯蚓了。那妈妈也是本来带孩子出来就是吃蚯蚓的。那大蚯蚓过来的时候，妈妈就会转头啪啪啪就两下把大蚯蚓切成几半。那小蚯蚓的时候它就不动。啊，你们不知道有没有观察过哈？小蚯蚓妈妈就让小鸭子去了。跟从是有很多在世界上也是，当我们仰慕一个人的时候，他的价值观代表你的梦想，你就会去跟从他，去效法他，学习他。主耶稣在世上，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但是他让我们成为不只是说我们相信，把这套理念接受到我们生命里面就够了。耶稣拯救我们是要让我们成为他的跟随者，跟着他走。跟随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们常常强调跟随的困难，却忘记了跟随他是何等甜美的经验。而且也只有那些知道跟随主很甜美的人，他才可以跟随主到底。我自己在信主以后，特别做了传道人，非常留意去观察，去了解那些一辈子跟随主的人。这些人不一定是做传道人，也不一定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什么位分的，但是这些人是很忠心几十年跟随主的。那我就靠近这些人，其实就想明白一些什么原因使他一直跟随主一生到底。今天我们来思想约翰福音21章。这里这时候彼得已经，耶稣已经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了。彼得也曾经夸过海口，他要坚定跟随耶稣，甚至比众人都更加，别人都会跌倒，他不会跌倒了。彼得栽得很惨，但是耶稣在加利利海边，提比利海的海边，耶稣再次向彼得和众门徒显现，来坚立他，坚固他的信心，也在众人面前来建立这彼得将来更好的侍奉主。在这段经文21章15到23节里面，我们来思想跟随主、跟随主、跟从主的三个心智是非常重要，使我们能够一生跟随主到底。我也在自己留心观察那些敬畏神的人一生所走过的道路的时候，他们也都满足这三个心智。第一个心智是跟随主，我们是应该比爱人，以爱的动力来跟随主，或者说我们被主的爱的激励来跟随主。我们来看第15到17节，这里他们在加利利海边，耶稣为他们预备的早餐，以后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里这些，很多人说很可能是那些鱼啊，还有前面刚打了很多的鱼，153条，耶稣有可能是这意思，但是这地方更可能是你爱我比这些门徒爱我更深吗？他的比较不是比较跟世界上那些给他的东西，语法上两个都可以，但是这地方因为刚才讲过，他夸过海口，他说我众人众男都跌倒，但是他不会的，就是死都愿意跟耶稣去的。那他夸过海口是我比众人都更爱你，更忠心的。耶稣不是来羞辱他，耶稣来重建他，要门徒从内心知道他是否真的是爱他，甚至是否好像你当初一样说你爱我比别人更深呢，比别人爱我更深呢。比如说 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彼得这地方不敢直接的回答主我爱你，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就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托付他来喂养他的小羊。我们这地方不必区分喂养跟后面的牧羊或者小羊大羊，这个区别在哪里？约翰在他写作里面常常会用一些不同的字眼来表达同一个意思，包括他对这个爱，他用了 大家都听过希腊文里面多个爱的词哈，那个是 agapeo， agape 这个词就是好像就是完全没有条件的献上哈，啊不必，那 phileo 就是朋友之爱，不必这样区分，因为这两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通用的，都可以。神也可以，天父爱我们也用 phileo 那个爱字，那迪马贪爱世界也用 agapeo， agape 这个词，所以不必把它一定区分说 agape 一定就是圣爱，那 phileo 就是一定是有爱，这样区分不完全合理。但是这地方耶稣强调告诉他你是不是爱我，在他托付工作之前先告诉他是否爱他。十六节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先询问他是否有爱他的动机，然后再把工作托付给他。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这样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这地方不是耶稣前面两第一次第二次耶稣用阿加培的爱彼得达不到他的要求，所以耶稣第三次用菲雷欧的爱来问，哎，你是否用有爱的爱我啊？这地方彼得不是因为耶稣改变了词汇不同的爱的水平，耶稣这地方来是说第三次问他，彼得心里就忧愁，哎呀，主啊，你怎么一直问呢？是不是因为我否认你三次，你也要问我三次吗？彼得就忧愁了，觉得好像感觉主不信任他哈，都说了两次还要问，但是我中国人说重要的事情就要说三次嘛，这个很重要的。耶稣知道要跟随他不容易，耶稣也知道去服侍他的羊不容易的。外在的环境逼迫，罗马帝国里面对基督徒非常不友好，那些羊有可能也不太容易喂养。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牧过羊，我小时候牧过羊的，那个羊比狗不好养的，狗很忠诚，你养它好，你喂一点东西它就跟着你，哇，整天跟着你还保护你。狗是养狗的人多，你看有没有在你社区里面养羊的人？羊不是宠物啊，因为它没那么可爱的。其实羊大家看起来绵羊咩，很好听，好像很可爱啊。羊其实带起来，它一走它就走掉，不太容易跟我们的。我牧过羊的。哦，哪里草绿它就到哪里去了，那悬崖边上它也往前走，羊挺笨的。你养过羊就知道，羊是照片照起来很可爱，但是羊养起来跟它相处不太容易的。所以耶稣托付给它羊，但是要让它是否爱羊的主人，他才把羊托付给你。羊本身没那么可爱，但是羊的主人，如果因为爱羊的主人你去牧养他的羊，你蒙主人的纪念。所以耶稣这里非常强调你要跟随他，特别是要侍奉他，去牧养他的羊的时候，他非常看重动机在哪里。你爱，是否爱我的羊？你是否爱我？不一定是做牧者的才牧养神的羊，神呼召感动一些主的门徒，他因着爱主的缘故去造就身边的门徒，跟他一起祷告，一起陪伴，无论在电话里在家里，去照顾关怀主的羊，这样的一些人都是在牧养。牧羊不是像天主教里面强调在这地方牧羊是权柄，然后这地方彼得是第一个叫皇，这种解释是乱解释的。虽然牧羊有权柄的意思，但是这地方牧羊完全是在彼得前书第五章里面，他讲到要他跟同作长老的人要谦卑去牧羊，不是挟制别人的信心，跟天主教的解经这地方有问题了。这强调是一个谦卑的去牧养别人的心灵，进入别人的处境，去体认别人的痛苦，那个是叫牧羊。我自己很惭愧，作为你们的牧师，你们很多痛苦我不知道的，但是我跟师母一旦知道你们的痛苦，我们有些在私下为你祷告，有些能够尽量能够帮助你们从神的角度怎么看。我们也常常跟神求，主啊，我们没有能力，有这么多弟兄姐妹的需要，我们如何来牧养？ 但是我特别感恩的是，我们中间兴起一些人愿意去带边上的人。其实我特别留意那些用自己的生命和真理去关怀周边弟兄姐妹的人，生命的建造，我特别为这些你们中间这样的一些弟兄姐妹，我感谢神，在默默的在私下关怀牧养，将真理和爱带给周遭弟兄姐妹，这些是真正的牧养。这些人是耶稣在这里呼召一些人要牧养他的羊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因为啊我比你好我来教你，没有的，重要是因为你爱羊的主人，因为爱耶稣的缘故你去牧养他们。所以怎么考验，怎么知道你是居高临下或者自以为是呢？就看当你牧养的人，你牧养的对象对你不敬重的时候，你就看出来了你是否还可以牧养，还可以去关照别人。爱的测试非常重要，大家都谈过，很多人谈过恋爱，不一定没有，有些正在谈恋爱。谈恋爱的人有什么特点？不好意思讲哈，很多特点了。我自己谈过恋爱了，那我喜欢上师母的时候，我就记得那时候男足很大了，有人跟我讲，对，他不一定会生孩子的。哎，我说不生孩子也没关系的。哎呀，那些人还以为关心我，这个搞得很跟我很近的人哦，以为关心我很自讨没趣。那有些人也威胁师母那边了，他这个美国回来一下见个面就走了，谁知道将来你会不会上当了？他也不听这些话，这就是在恋爱的，知道吧？美国人说 he is in love， 这个人在恋爱的，那个眼光心灵，他边上的人拦阻不了他的。He is in love， 或者 she is in love， 他爱上了，他在恋爱。如果你在青年小组里面，就知道最近有一对年轻人在我们青年组里面，他在恋爱，你大概你他都不愿表现啊，他不太有身体接触的，但是你从眼光里面看出他们在恋爱。哦，他看对方的时候，边上都没人了，那个叫恋爱哦。哎，我一看这种，这个真是，我觉得这真是好啊。如果一个人跟谈恋爱还顾那顾这的，那个有问题的。他一看对方的时候就没有别人了，哇！我一个好朋友，他以前还不是后来认识他好朋友，他从跟你们讲过，可能他从浙江大学跑到复旦大学去追女朋友，那当然他女朋友先在那里，哇，他真是大概每周都坐火车啊，很早以前了，坐火车从浙江从杭州坐火车到上海，几乎每周末都去。哇，那个一到快到周五的时候，快下课下午，他就准备好了，带一大堆东西要给他的女朋友啊。那个很累的，在别人看来，哇，每周跑到上海，从杭州到上海多远，很远的哈。但是他的多快乐了，最快乐就礼拜五下午，那个叫做爱上了。当我们爱主的时候，那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照顾神托付给你的羊，在边上照顾弟兄姐妹，要当作极大的荣幸，极大的喜乐。我也是对我自己讲的，特别当羊没那么可爱的时候，你更要看着主的面来照顾他，来爱他，那个就测试你的动机到底是因为是否因为爱主。戴德森差神借着他差很多宣教士到中国去，但是他在考察宣教士的时候，他不是考察他对大使命有多委身，圣经有多熟，他不是考察这些。你知道他在一次面试的时候特别问了很多人说，中国是很多人呐、啊，要传福音到中国去，你看中国每天有多少人在不认识耶稣基督中间死去的。他很爱中国人，但是戴德森问他，他那些回答戴德森都不太满意。戴德森说，当有一天你侍奉遇到难处的时候，你走不下去了。他说有一节经文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里面，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他说有一天你可能事工也遇到难处，你也身体也疾病，很多的软弱，资源也匮乏，使你能够走下去的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你。所以这些属灵的前辈，他能够忠心侍奉主在中国几十年，老婆死在中国，女儿死在中国，他的同胞，他的同工很多还被屠杀，几十个被屠杀， 他还可以持守把福音带给我们中国人。这样的爱不是我们华人有多爱他，相反我们华人给他带来很多痛苦，但是他因为爱主的缘故，他有千磅银金，是吧？上一周兄弟兄告诉我们戴德生的事情，都不愿意不舍得给中国人，但是是为了基督的缘故的。所以因为他爱主，他爱我们还不可爱的同胞，所以才有今天第五代还在服侍我们华人，这就是因为主的爱。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周围你去爱周围弟兄姐妹去服侍主的时候，哪怕来教会里面搬个桌子发个单张做个服侍，要求主帮助我们，我是否因为爱主做这些。爱主就在那些侍奉遇到软弱的时候，你的侍奉遇到别人批评的时候，或者被人不理解的时候，甚至属灵长辈也对你不认可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我内心是否因为主的爱的激励我来侍奉他。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侍奉主应当忠心的来跟随主，至死忠心的来跟随主。第十八到十九节这里，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到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这地方耶稣是一个预言性的对彼得将来怎么离开世界很严肃地告诉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轻的时候束上带子随意往来很自由，但是年老的时候伸出手来，这个词许多圣经学者研究，特别伸出手来是这种手拿出来被人绑起来，是彼得要被钉十字架的。这个词特别是彼得要预言彼得将来要怎么死的。彼得也明白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指着彼得说，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来荣耀神，连死都要荣耀神，这是一个要彼得一生忠心的侍奉神。跟随主里面的忠心，一会儿可以顺服你喜爱的事情可以，但是也像弟兄姊妹已经在查经里面看见，顺服神常常是那些你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上操练我们的顺服，那些长久的顺服。特别是在国内的弟兄姊妹都听过这句这样的话，他说一个人做一两件好事并不难，是吧？难的是什么？一辈子啊。顺服主也是，你做一两件顺服的事情容易的，尤其顺服那些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很容易的。但是顺服是那些不顺着你的性情的，尤其是一辈子来顺服主，到死都是用来荣耀他。这地方荣耀他，特别是为主受苦、为主死的。耶稣常常用荣耀来形容、来描述死的。圣经上约翰福音里面说，耶稣荣耀的时候到的时候，那个荣耀就是上十字架了。就像国内以前说光荣了，光荣的就是死了。牺牲了，你的儿子在战场上光荣了，这个不是好消息的。但是这地方就是说，一辈子我们跟随主的人都要用生命来忠心的来跟随他，用生命来荣耀他。我们以前提过忠心的这个话题，忠心是看一个人对主的认识里面，要对主对我们的爱有多大理解多少。我们有的时候从狗身上都得到很多的启发，对吧？大家都听过日本忠犬的故事，那个人那条狗成为日本那些年轻人恋爱要订婚要结婚的时候都要到那狗那里合影去，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条狗为什么这么多年轻男女跟他合影呢？因为他的主人走的时候，他一直在火车上一直等啊等啊等啊，世人都很少见到这种忠心的人哦，居然日本有这样一条狗， 等到自己等到死为止。他的忠心感动了好多人，所以日本人给他用个很贵重的金属把他竖起来，打仗的时候把他金属熔掉了，后来又人家觉得这个太需要了，这个忠诚的人太稀有了，又把他重塑起来，特别给那些订婚结婚的人做合影的，因为忠心太稀有了。忠诚是内心对他的爱慕，对他的敬仰，愿意生命为生的。忠心这个词中文写得非常好，在最中间，这是下面是心的，是把内心最重要的事情把它放在你内心最中心的位置。忠心还带着爱慕，你爱慕跟随他，忠心的跟随主。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里面，保罗要往耶路撒冷去，他的同人而且先知雅加布预言说这个袋子的主人要到耶路撒冷要受苦，所以他的朋友都在劝他不要去了，但是保罗就说你为什么让我难过呢？他说为基督的缘故，就是性命献上他也愿意的。所以保罗是这样的人，把性命献给主都是愿意的。忠心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对主认识有多少，越是忠心的人，他越是对主认识越深的表现，或者是只有那些对主真正认识的人，他对主才可能忠心到底。我们第一个是爱神，第二个是爱主，第二个是忠心的跟随主。我想过多次，我们华人对神的态度是都是敬神，我们华人很敬神，但是我们华人也是贿赂神。我们常常把神当作工具来满足我们内心的需要，你不是吗？在寺庙里面看到烧香的人，有些人来教堂里面，他也是有需要，他来到教堂，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只有这些的时候，其实那个主是你的仆人了，因为你有需要他的时候来找他，好像车里面的备用胎一样，或者雨伞一样，下雨的时候想起雨伞，车坏的时候想起备用胎，这是我们民族里面很可悲的地方。我们民族的心灵需要有一天被主关照，认识这位耶稣基督的时候，发现他是为我死的主，我应该用爱和忠心来回应他，而不是为了我的好处来求神拜佛。那是一个基督徒可以更新我们的生命，借着更新的生命去更新我们的文化，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特征。我们不是因为祝福我们去爱神，而是因为神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死，我们爱他，我们忠心的跟随他。这种非常神在世上存留一些稀有的见证来帮助我们看见这种生命是存在的。在远古的时代有那些忠心跟随主的门徒，每个世世代代两千年来都有这样的人，而且也不例外，我们的同胞中间也有许多是忠心跟随主的。那些美好的见证就是我们今天的榜样，忠心的跟随他。不只是在国内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那些为主殉道或者是监狱都坐穿的那些人，神还兴起每个世代都有一些忠心跟随他的人。我最近知道一个教会在国内，以前也知道另外教会在宁波，他们怎么忠心呢？他们把自己福音传给自己，不断传到各地去，他也传给自己的孩子，更是传给自己的孩子以后，不断把福音带给孩子，孩子能够得救就好了。他还建造自己的孩子做主人门徒，然后孩子上了大学怎么办呢？他们跑到学校附近去租房子。大家知道中国大学附近的校园很多是那个按照小时付的，那些男女不正当关系在大学校园里面附近，但是这些教会的同工非常忠心，到教会到学校附近租房子给他的孩子们做团契，周五的时候周六的时候把孩子带到那里去，到各个大学去跟自己的孩子，忠心培养他的下一代。还有的是一代一代造就他自己的孩子，刚才还跟一对夫妇我们谈起，就是像国度储备将来的人才，亲自用生命来塑造一群忠心跟随主的人。这世界虽然有各种潮流各种信仰，但是神的教会有这样的忠心，我自己跟随主，我也带领我的孩子跟随主。 一个人当把这个东西给你的孩子的时候，这已经在向世界宣告一种价值观，这是你最爱的东西。否则的话，你不会把这个东西给你的孩子的。我自己在很刚刚慕道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过，我很留意观察那个牧师怎么教他的儿子。如果他只是告诉我们学生你要背十字架跟随主，他不告诉他的儿子，我就觉得这是在奴役我，他很可能是虚假的。后来发现他的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上大学了，整栋楼就他一个女儿坚持在大学里面仍然主日去崇拜。那栋楼里面也有很多所谓的基督徒已经进了大学以后就不做礼拜了，因为大学里好多吸引他的，父母也不在边上。所以我的牧师的女儿到大学的时候还是一个人很孤独的主日早晨去敬拜神。这就是忠心，把最好的，把自己认为从神来领受的，要他的孩子一生来跟随主。弟兄姊妹，我们自己来检测自己，你把什么给你的家人，你最爱的人，你给他的一定是你最在乎的。来检测我们内心，审视，求圣灵光照我们，是否耶稣基督是我的至宝，我真的爱他，我真的对他很忠心。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一起悔改，我们一起悔改。当我们做主的门徒，能够对主爱的不够忠心向主悔改的时候，主的心也得到满足，然后他的灵也帮助我们来继续更加爱他，而服侍他，而跟从他，更加的忠心来跟从他。第三个方面，门徒应该以专一的心来跟从主。第一个是爱心，用爱来跟从主；第二个是要忠心的来跟随主；第三个，我们要专心的来跟随主。我们从二十节到二十三节这里，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那解经家们通常认为这是使徒约翰，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人，卖你的是谁？”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原文里面也是强调与你何干。耶稣告诉彼得，你将来会伸出手来被人带到一个不愿意去的地方，就是要为主殉道的。那彼得就转过来，那他呢？那我要为你殉道啊。那他呢？他是你爱的哈，他跟你很亲密，那我就殉道了。那人将来如何？很熟悉的声音是吧？我们也会跟随主，也会这样子哦。有的时候为主受苦，我们可以啊，为主摆上，哎呀，火热的为主做事。但是那个人被主好像恩待了哈，他跟主贴近他的胸膛，跟主那么亲密，我好像主没那么，还要让我死，不太容易哦。你知道，跟随主的人有的时候都会这样嫉妒的，连奉献给主一生服侍主的人都会这样子。天主教里面曾经有一位修士，他非常忠心到沙漠去跟随主，他的爱主谁都知道，他对主爱心，爱主忠心，二者用各样的方式来试探他，用钱财女色都不能够吸引他，也摇动不了他的心。魔鬼还是蛮厉害的，有一天魔鬼给他一个意念，把一个消息告诉他，这下就打到他的痛处了。他还在那里跟随主的时候，魔鬼用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告诉他说，你知道吗，你很专心的跟随主，但是你的同班同学，神学院里面同班同学哦，现在已经做了红衣主教了。哇，这位弟兄就眉毛动了动，其实心在动。这些所谓或者说能够敬仰的人，圣人了，修士了， 圣徒一般的人，但是有一块弱点在那里，他跟随主可能有人敬仰他，有人敬重他，有人羡慕他，有人爱戴他。钱财女色可能已经不是他的追求，他也胜过了，但是他有一些地方还没有胜过，他可能还在哦，哇，那个人可能以前神学院的时候书读的还没有我好呢，哇，他做红衣主教了，红衣主教就下一步很可能就是教皇了。牧里教会叫有一位牧师叫 Warren Wiersbe， 这位神很著名的仆人在牧里教会 Memorial Church 服侍很久的时间。有一次他谈到他内心曾经有一度非常的低沉，神给他很大的很多圣经知识，很大的能力牧养教会，但是他好像另外一个牧师在边上却非常的成功，从世界的标准，哇，教会增长很快，各方面都比他好，哇，他心里很不舒服。后来有一天他读到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时候，他就 读到这里就想到啊，那人将来如何，他就圣灵关照他，让他明白过来，原来他嫉妒人家了。弟兄姊妹，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专心非常的重要，这地方专心不是说我们不顾周围的弟兄姊妹的需要，千万不是的，因为第一点你们已经说你要因爱主去牧养他的羊，我们要照顾神所托付的羊的。但是这地方因为嫉妒或者其他事情使我们分心，不能够专一的来跟随主。使徒保罗也提醒我们说要以对基督纯一的心来跟随他，周围很多事情让我们分心了，一个人进来很多人眼睛都看过去了，这就是分心啊。其实一个人后来进来不必要这么多人看过去的，但是全看过去了。我记得有一回有一次后面晚到一个人进来，哇，好多人眼睛都往后面看，好像后面有个大事情，那就做分心。我理解成你已经开始听不进去了，觉得可能啰嗦了，但是我再啰嗦几句哦，很重要的准备，分心是我们常常有的事情，不一定是你周围的人你羡慕嫉妒让你分心的，很小的事情当我们专注不在的时候，专注力不在的时候，很快就分心了。我小时候有人开我的玩笑，我去买酱油，很小的时候刚刚拿得起酱油，有一位叔叔经常开我玩笑，第一次我就上当了，他说你的瓶底里面是什么东西，你过来看一看啊，瓶底啊，买酱油让我看瓶底啊，有这样的玩笑，我就到了一看，哇，酱油倒在身上，回家就挨骂了，那个叫分心啊，知道吧？哎，这种玩笑不好啊，但是我印象很深哦。很多让我们分心的事情，我们在服侍主的过程中间，在跟随主的路上，很可能世界上你原来的价值观没被更新，所以那些吸引的东西现在仍然吸引你。特别是跟随主相匹敌相竞争的时候，就暴露出来什么是生命的首位，那些东西是一定的时候会露出来的。原来如果追求金钱很可能就是马门，那时候使你不能跟随主。如果是地位，你可能到一个地位追求的时候，你可能地位看得更重，跟随主看得更加没那么重要。如果是虚荣，就像我最大的试探，但是如果有些时候别人因为你要说某些话让别人不高兴了，别人不再给你称赞了，那你很可能就不要跟随主了。每个人的点不一样，弟兄姐妹，连圣徒那些那位修士那位被称为圣洁的人都尚且有心中某些过不去的地方，那些使我们分心的是真正跟耶稣基督在你宝座里面相匹敌相战的竞争的对象。当你的配偶你的眼睛多看其他的人异性的时候，配偶不高兴，那个不高兴是可以的，是合理的合法的，那个就是要跟你的眼你的注意力专注力好像要把你的配偶跟另外一个异性放在类似的位置上的时候，你的配偶发火是爱你的表现，那个是纯一的嫉妒的爱，那个爱是对的。如果你随便看异性随便看色情中心，你的配偶知道了都无所谓了，你的婚姻已经完了，他也不在乎你了。趁着你的配偶还生气的时候，你赶紧悔改，你赶紧珍惜啊。主耶稣也是一样的， 很多事情吸引我们的眼球，很多事情吸引我们的内心，使得我们跟随主的路上不能够专注。耶稣在约翰在路加福音里面叫我们要去思想，要去思念罗德的妻子。耶稣要我们去想念别人的妻子哦。罗德的妻子是为什么耶稣要我们去思念他呢？所罗门城被灭的时候，他逃出来了，对不对？但是他有什么行动？哎，回头一看，你说回头一看这有什么了不得的？我们在查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在讲，就从世俗之城逃出来的时候，一个弟兄分享的非常好，他想起罗德，哦，这个弟兄很好，想起了罗德，我说哇，这是洞见。罗德的妻子，罗德的妻子，他就是贪爱世界，眼睛一转，头一转，就只表示内心贪爱世界的，那里面也肯定有他很多的东西的。天使要他跑，神叫天差天使赶紧跑，头都不要回往前跑。哎，他头一回变成了眼珠。耶稣也吩咐我们做他的门徒，他告诉我们说，手扶着犁往后看的人不配做他的门徒。我自己农村长大的，手扶着犁往后看一定弄不好的。专一的目标跟随他。我在跟着我哥哥干农活干到硕士毕业，最难做的一个犁田我不敢啊，因为田犁歪了就很难看。插秧我还敢，有一次我跟他一起插秧，插完以后，他插的就非常直，我就跟着他后面就歪了。后来别人走过来一看，这几排大概是大学生插了吧？哎，这样了。那我后来想，为什么我哥哥就能插得很直，我呢就是别人一看就知道是大学生插的？因为我哥哥看着他插的时候，一方面经验，一方面他眼睛看前面的，我眼睛只看着他，那有的时候还看边上。看边上的时候，那就看得太近了，以为直的哈，这个直就是在近距离看都直的。我的直就是近距离都直，但远处一看啊，插秧这东西很显露啊，大家都看得见。但是有些内心我们偏离了、分心了，不太容易显露出来。知道什么时候显露出来呢？当试炼临到的时候，当压力重担临到的时候，痛苦临到的时候，我们的根基就显露了。弟兄姊妹，我们跟随主这些讲的，要用爱来服侍他的羊，来跟随他，用忠心的跟随主，跟随他，不分心的跟随他。其实不是大话，也不是属灵的那些好像超人要做的事情。跟随主，我们为什么看到一些人到年迈了，到忠心一辈子跟随主，他乃是一生都是按着这样去做的。当试炼患难临到的时候，他就显露出他根基的确是比我们好。不要到那时候试炼临到了，患难临到了，我们变成唉声叹气的人，或者灰心退后的人，因为我们本来根基就建在沙土上。佛罗里达曾经有经历过大的飓风，很多房子都倒塌了，但是只有一家房子不塌。别人也很好奇为什么这家不塌了。后来他说当地的人都觉得那边风不是最大的风口，不必按照政府规定的那个房梁应该是多少四乘六还多少那个多那个尺寸，不必按照那样，我们这边风没那么大的。很多人偷工减料，还有工程的一些人偷工减料，但是那个人他盯着他的房梁一定按照政府部门规定的，所以别人都刮倒的时候那家不刮，变成一个极大的一个见证，这个人是遵守政府规定规格盖的房子。世人尚且有这样的智慧，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能够在自己的根基上，在自己的房梁上按着规矩来行事。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当用这样的心智来跟随他，坚定地跟随他，一生一世都不偏离。我们不要自以为聪明，用宗教来代替我们心灵的满足，做宗教式的东西来麻痹自己。跟随主是一个背十字架跟随主，要以爱来跟随他，忠心的跟随他，专心的来跟随他，这不是大话，乃是为我们的益处，使得当有一天主要验收我们的时候，或者他再来，或者我们去见他，我们都无愧地说，我一生忠心的来跟随你。求主悦纳我，我们一起祷告。